吹着寂寞的风，淋着孤独的雨，我们分开没有联系。陪着我是你给过的回忆，喝醉在想你的夜里，关于你的记忆是越来越清晰，想要将你彻底忘记，心痛又狠狠嘲讽着自己。风儿有没有听我告诉你，有个我真的好想你，怀念着和你每一点一滴，爱你早已刻在骨髓里。鱼儿有没有听我告诉你，想你哭湿了我眼底，期盼你有天能回心转意，把我紧紧拥抱在怀里。走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吹着寂寞的风，淋着孤独的雨，我们分开没有联系。陪着我是你给过的回忆，喝醉在想你的夜里，关于你的记忆是越来越清晰，想要将你彻底忘记，心痛又狠狠嘲讽着自己。风儿有没有听我告诉你，有个我真的好想你，怀念着和你湿了我眼底。